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中秋节将至，一些月饼礼盒、茶叶礼盒的豪华外包装又重现江湖。这些喧宾夺主的包装扔掉不忍心，留着又没用。如此过度包装的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修订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3年9月起实施。那么修订后的标准和原版相比有哪些新变化？消费者可以如何判定商品是否存在过度包装？新标准又将给市场带来哪些新气象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聚焦食品化妆品包装有了新标准，国家强制性标准会带来哪些新变化？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毛达博士，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新闻评论员李戈老师。其实啊，每年这个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关注月饼包装的问题。有的时候这个包装的体积和重量甚至是大于月饼的体积和重量了，甚至还有公益组织曾经是起诉过月饼包装企业。但是为什么这个过度包装的问题一直都是存在着呢？想请教一下李老师。 你说这个现象啊，确实是一个老问题啊，而且确实也是越到了节假日，到了今年的中秋节啊，这样的假日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显得越突出。那么为什么久拖不决？为什么老是说而解决不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过去我觉得我们对于过度包装这个问题所造成的这种各方面的危害，这个认识上我们不够深刻，总觉得啊，说是说啊，但是呢又觉得它不就是一个包装的事儿吗？对吧？虽然是有点浪费，也不太应该，但是好像只要这个商品卖得出去啊，就说明它有市场，而且呢相当多的比例的消费者也能接受。所以对于解决过度包装现象，总是呈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叫雷声大雨点小，这是造成久拖不决的一个第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那么这种人情社会的特征到了节假日这方面的时候又体现得异常明显，那就是人们走亲访友啊，比如像中秋节拎着一盒月饼啊，带着点茶叶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领导同事，这个确实是一件很合乎时令的方式。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月饼作为一种时令的食品，它本身的价值确实啊值不了几个钱，少吃即可，意思一下啊，不宜多吃。所以呢当人们把月饼当作礼品相送啊，如果还能显得拿得出手啊，有情有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比较看重礼盒的这个外包装啊。那些包装比较精美华贵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月饼礼盒，当然就比那些外包装比较简约的同类商品要更的容易出手。那么消费群体比较普遍的这种心理，我觉得是促使了月饼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包装上往往乐于投入更多精力，甚至形成了相互攀比，越弄越豪华啊，甚至产生了中国有句成语叫买椟还珠的这种效果。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过去在行政和法律的层面上缺乏对商品过度包装方面的一种明确规定和限制啊，这个让化妆品、酒类、食品等生产者和销售者在包装上几乎没有什么顾忌，因为既没有什么严格的管理，也没有什么特别重的处罚，所以呢啊，这个事情也很难解决。另外商家推出的这种商品的过度包装出现的成本大多数又变相的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所以这让很多的企业商家也变得异常的任性。我觉得上述分析的这些情况呢，导致了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为什么要出台一部强制性相关外包装规定的一个内在的原因。 是，那其实刚才我们重点说到的这个中秋月饼哈，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您觉得还有哪些常见的过度包装的问题？因为这次我们说的，比如这个新的条例哈，说的是食品和化妆品，那其实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也有一些过度包装的问题？比如说您见过的这个包装最复杂的，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产品是什么？ 在过度包装这方面，其实月饼啊，咱们只是因为这个中秋节临近，我们把它说了说。但是呢，真的在这方面体现最突出的这种代表，我觉得还不是它，而是谁啊？而是化妆品和酒类。谈自己的这个亲身体验的话，我就只能说说我夫人的这些网购。我记得她有一次网购是买的，应该是就是化妆品，好像是乳液吧。但是我在拆她那个包装的时候，有点惊讶，把我这个吓着了。第一个就是这个体积上啊，有点夸张。这个润肤乳液拆开才知道啊，它还有眉笔，这个两个东西它整个加起来的体积都是很有限的，而且这自身的重量也不是很重。但是我当时开开门从这个快递员手里接过这东西的时候，哎呦，我当时就有点吓得了，因为东西还挺大，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呢，是吧？但是我接过了以后又感觉到这个掂在手上这分量不太重啊，东西不重，可是这个体积挺大，我就一时就有点懵，我不知道这买了什么东西，我夫人。但是这一拆我才知道啊，首先呢，这个外包装上这个箱体上就粘了一层一层的那种这种胶带，非常结实。为了把这胶带弄开以后挺费劲的，还真有点撕不开，然后就用剪子剪，半剪半撕的，好歹把它弄开了，挺费事儿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拆掉这个外包装箱之后呢，我发现里面呢有一个小的这个盒子，在这个小盒和外包装中啊，顶了很多的那种发泡的那个叫塑料，反正都是带泡的那个状态。这样的话呢，把它塞到这个空隙之间呢，就把那个里头那个小盒子呢，就顶的还是比较严实的，不会出现乱动的情况。然后把这小盒子打开一看，我才看出来，原来就是一个瓶子，还有一个眉笔的礼盒。那么把这两样东西都清理拿出来之后，我回头再看那地下，那就是一个大包装箱和散落一地的那个胶带和发泡的那个塑料。我当时就感觉到，我觉得，哎呦，这个确实是有点浪费了。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拆开完了以后呢，一点用处都没有。完了后面接着我就把这些东西分类垃圾箱扔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你看这些东西，别看这分量确实不是很重，但是呢，占的面积它相当大。而且我也搞不懂这些发泡的塑料垃圾收运部门收去以后，它到底该怎么处理。由此我就想到，我夫人买了这个两样化妆品，就能产生这么多，而且体积还是比较大的垃圾。肯定就会给后续的垃圾的收集、运输和消纳处置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们一人一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由此推及，如果是千千万万的消费者都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购买这样的一种过度包装的商品，肯定会对我们所处的环境产生污染啊，也会带来一种巨大的浪费。这事儿呢，要一想，我觉得就能借上一句网络的这种用语，叫这事儿是细思极恐。 你看李老师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代表哈，其实对于这个过度包装呢，他也是挺烦恼的。一方面呢是拆麻烦，另一方面呢就是收拾起来也很麻烦，觉得是非常浪费的一件事情。那么请教一下毛博士，过度包装给我们的这个环境和生态保护会带来哪些更为深层次的这个影响？ 主要是三个方面吧，从包装的生命周期来考虑，就它原材料的阶段、生产过程，还有就是作为废弃以后的这个阶段。其实在原材料这其实是影响非常大的，主要的包装材料像纸啊、塑料啊、金属啊，它其实都是从自然界开采自然资源嘛。你像纸，它就需要砍伐大量的这个森林，所以这方面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塑料也同样如此，它的这个上游是石油啊，或者天然气，或者现在的页岩气。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它是开采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大概有这么一个统计，就是我们生产一吨的塑料可能需要三吨的石油或者更多啊。那么我们在开采页岩气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地方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那个金属也是如此。尤其是我们国家，我们在调查当中发现很多的金属矿开采以后造成大量的这个尾矿和遗留的这种历史问题，它的这个污染是延续几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那么在生产过程当中，主要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污染物的排放，像尤其像塑料的，它的这个因为石油的炼化呀，其实有很多的碳排放。还有就是像金属铝，虽然铝是可以再生的，但实际上在电解铝的过程当中是高耗能的，所以它也会带来很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那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不光是温室气体排放，还有其他的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 金属的冶炼吧，过程当中也会把其他的这个有害物质重金属啊排放出来。那么在废弃的阶段呢，之所以过度包装嘛，它的结果就是它会带来这个垃圾的量比较大，就会对我们现在已经这个不堪重负的这个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如果是填埋的话，它会占用大量的土地，那么焚烧的话呢，同样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污染物，包括温室气体。还有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过度的包装收集回收的，可能大量的会泄露到环境当中，无论是进入到这个陆地哈，还是水体海洋，都会对野生动物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总的来看呢，这个我觉得这个过度包装不是小事儿啊，可能我们消费者接触的只是一个产品的过度包装，但是合起来可能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是的，我们手头上呢有这么一个数据哈，有研究表明，我国包装废弃物约占城市生活垃圾的30%到40%，当中的大部分都是过度包装产生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最近是发布了新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那此前啊，这个标准是2009年制定的，这次是进行了一些更新哈。那么我们也来详细的了解哈，主要是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更新。首先呢，就要关注什么是过度包装。那它的定义就是包装层数过多、空隙率过大或者是成本过高。那么这个层数是怎么规定的呢？粮食和加工品不应超过3层，其他商品不应超过4层。那么想请教一下毛博士哈，就是这个层数是指什么样的包装？它有这个材料的限制吗？然后相比2009年，相关规定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对，其实不按照这个材料来，所有的材料都可能是作为计算层数的，不管是纸、塑还是铝还是陶瓷。新的标准跟2009年确实有一个区别，2009年是把初次的包装算成了0层，就不算这个层数，就是包装这个化妆品的那个外壳，或者是我吃这个薯条的鼓起来那个膜外面那层塑料，这个都不算是计算在内的。但是呢，新的标准就计算了，就是跟所包装的那个商品接触的就开始算第一层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变化。那么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就是它标准里面也说了哪些确实不算的，就是属于商品固有的一部分的那种起到一定包裹作用的，比如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吃的粽子啊，粽子外面都会包隔夜，其实是有一定的保护和包装的那种作用，但是它已经固化成为粽子的食品它固有的一部分啊，所以呢它就不算作商品的这个包装，不会算作那个层数。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药品胶囊，外面的那个胶囊是可以吃进去的，它也算作这个商品的一部分，尽管它其实是保护里面的那些这个药粒和药粉嘛，所以它不会算作这个包装的层数。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层数呢，就是是完全包裹啊，不管是第几层还是用什么材料，最后它起到的作用是完全包裹住了这个商品啊，无论是在里面还是外面。 相对于上一次的规定来说，几层方面它是有所突破的。 但实际上呢，可能在现实当中过度包装出现问题的还确实不在这个层数本身吧，可能是我们等会儿要探讨的这个空隙率。但是我想补充的一点呢，就是为什么要改哈，就是说原来的初次接触的那个第一层不算第一层，叫零层，其实是遇到了问题。有些生产者呢钻空子，把第一层里面的那个东西啊做的特别抛，因为它不算层数嘛，它的空隙率特别大，其实还是挺过度的，但是结果你不能够从这个层数来对它进行限制，它就是钻了个空子。所以我觉得现在把原来的零层改成第一层了，这样也是回归到这个包装本身嘛，接触商品的那一层其实它就是包装啊。我觉得这个修订确实是更好。 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空隙率的问题，其实刚才李老师给我们举例说他给爱人来进行这个化妆品的拆封的时候，他也说到了这个其实也是跟空隙率相关的哈，就是一层一层之间的这个泡沫的这个体积非常的大。包装空隙率这次也是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详细的规定，根据物件的这个净含量的不同，那么包装空隙率呢是有8个不同的标准。比如说像这个，如果内装的物件的单件净含量是大于50毫升或者是50克的话，那么包装的空隙率应该是小于或者是等于30%的。当然这个是有一个专业的计算公式的哈。那么我们也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包装空隙率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先说一下过度的这个事儿跟空隙率的关系吧。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层数，其实我们是对那个所谓过度，过度在哪儿了？过度的材料太多，因为层数就代表了你材料可能太多，还有就是那个材质可能会 会多样啊，太多了。那么空隙率这块就是说过度，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体积。其实你如果一个商品不必要的这个包装太多，造成体积太大的话，其实这是商品本身设计的问题。你会浪费比如说运输的资源啊，你一个车本来如果体积合适的话，你可以运100件，结果呢你只能运个30件啊，然后你还要耗那么多的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对资源的浪费，造成了环境的影响。所以体积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哈，就是用这个空隙率来衡量。那它的意义呢，就是要包装内除去那个商品本身所占有的必要空间。这里面呢就要理解，不是光是那个商品本身的体积，还要加上呢为了保护这个商品安全质量，它还需要额外的一部分空间。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刨去以后剩下的那一部分体积，除以整个包装商品包装的整个的体积，就所谓的空隙率。所以这里面其实大家就要需要理解，就是不同的商品它所需要的那个必要的空间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标准当中就会给出了不同的系数。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必要空间最少的，他认为是那个罐头，这很好理解。你如果是一个玻璃罐头或者是铁的罐头，它已经足够坚固了，对不对？它不需要额外的再有什么保护的这个空间哈、所以它的那个系数是最小的。那个系数比较可能最大就是那个膨化食品，就让那个膨化食品保持到送到消费者手中，它还是脆的，里面要打气儿嘛，打气让它胀起来，那这就体积需要一定的空间，所以它的系数就相对高。所以呢，一个是考虑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保护或者质量安全不同，它所需要的那个必要空间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就在这个公式里头就加入了系数。另外一个就是您提到的那个，就是它其实分级哈，不同级的空隙率的那个要求不一样，就是特别小的物品，它需要相对大一点的包装，方便它的这个运输和使用和售卖。啊，你特别特别小，你就是卖了一个药丸，一个一个小小的药片，但是你肯定你需要一个稍微大的，要不拿都拿不住，很容易丢掉或者很多不方便，所以它容许的那个空隙率会高一些。那越大的那个商品，它容许的那个空隙率就越小，因为它本身其实方便使用或者运输这些方面已经够了，它本身的体积已经够了，所以给你额外的那个体积就不需要，就不应该那么多了。主要是这两方面我们要理解一下。 所以哈，刚才芒老师给我们普及过程当中，我在想，其实我们一直以为就是相当于这个体积哈，其实是包装的这个层数跟体积相关，其实更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要考虑在运输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环保，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那么所以另外又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到这个成本的问题，就是这次说到了这个成本，就是包装成本这个商品的除以这个商品的售价是必须小于或者是等于20%的，就是目前包装成本过高的这个问题是否是普遍存在。 那么从市场监管部门来讲，对过度包装以往的这种抽检来看，最重要的违法点还在空隙率上，层数和这个成本可能相对都少一些。另外一个呢，从我们的这个生活实践来说，我们接触到特别那个成本过高的那个包装还是相对少，因为这方面我觉得重灾区可能在于一些可能送的一些礼品，礼品不在于那个里面那个东西啊，可能就是这个把在包装上可能下功夫让它的成本特别高，然后增加那个虚高的这个价值。我自己可能个人体验就是有一些包装烟啊酒啊有关系，它可能外面用到的那个材料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有点买椟还珠那种感觉哈，那个毒的那个盒子更加金贵，它可能用的这个材料是更好的木材啊，而且做的特别像个工艺品啊，而里面那个东西都无所谓了。我们看了比较夸张的一些月饼的包装哈，就是月饼小小的，然后外面有很大的盒子，其实这个就有可能去触碰到就是在我们过度包装包装成本的那个20%的那个问题。外边的那个包装可能它的价值会相对的高，而月饼本身这个价值可能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呢成本方面也是未来要控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哈。好的，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中秋节将至，一些月饼礼盒、茶叶礼盒的豪华外包装又重现江湖，这些喧宾夺主的包装扔掉不忍心，留着又没用，如此过度包装的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修订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3年9月起实施。那么，修订后的标准和原版相比有哪些新变化？消费者可以如何判定商品是否存在过度包装？新标准又将给市场带来哪些新气象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李老师啊，刚才我跟毛老师对于这个新标准的一些具体规定哈、进行了详细的探讨。那说到这里，想请教您，您觉得这些标准的修订哈、对于减少食品化妆品行业的过度包装能起到什么样的这个实际的作用呢？ 尽管你前面跟毛老师讨论的这些包装新标准的具体规定啊，具体技术的参数，从你们这种讨论中，我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有关于包装的具体规定不是这样的细致入微，你就很难彻底解决食品、化妆品等等啊过度包装的这个问题。我还以我刚才列举的我夫人购买化妆品的那个实例为证啊，就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直观的感觉就是包装过于夸张、过于繁琐啊，大包装箱啊和小包装箱之间的这种发泡、塑料填充物是否真的那么有必要啊？这个空隙是否过大？我都是认为很值得怀疑的，但是要判断这些是不是属于过度包装，不是要以消费者或者生产者个人的观感为标准的，而是要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颁布的这些具有强制性的标准作为判断依据的。所以这一点来说，尽管它显得很专业，也显上听上去很细碎，但是它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由于违反了相关的新标准，消费者就有权利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啊。那么市场监管人员在现场的执法过程之中，他在判断某件商品是不是属于过度包装的时候，他也要有具体而明确的技术参考加以衡量。所以呢，我认为在这方面的规定越细致越明确，那么使这个市场监管人员在日常的执法以判断时候，它就越具有可操纵性啊。实际上在这部新的标准实施之后呢，我觉得相关的这种食品化妆品的生产企业也肯定会根据这种新标准，在自身的这个产品包装的设计上来进行一个自我的检验，看一看是否合乎这个新规的标准，那么以避免违反国家在这方面的一些强制性的规定。所以这样的一种新标准这个修订出台之后，我觉得肯定会对减少食品、化妆品以及各行各业过度包装起到一个有效的遏制效果。 好，毛博士， 关键就是它在这个在技术上更加的完善了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些这个，尤其像空隙率啊和层数这些，也比较方便这个消费者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那么如果消费者有一个比更好的一个方法去判断的话，可能消费者他就能够参与到这个政策执行当中，比如说去举报。而原来的你像空隙率的那个计算，我看了一下原来的标准确实有点复杂啊，他还要你这个，就他如果是个不规则的东西的话啊，你还要按照一个规则的东西然后去给他修正哈、等等，这些对于消费者来讲可能是有门槛的。那么现在就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你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你大概可以去估算啊、它的这个体积，然后把那个商品的那个内包装加上它的必要的空间，然后因为它也给了系数了嘛，因为这个标准本身给了系数，你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你就大概可以做一个判断。所以就是说对于生产者来说，我觉得这些要求应该他们自己一直是非常熟悉的。那关键就是在于，那为什么这个情况还一直存在呢？关键我觉得在于，就是一个是政府的监管，另外一个就是公众的参与，原来的门槛相对高，那么现在这个标准可能我觉得对公众的参与的关注门槛降低了，所以这个方面的压力会增加。所以我想生产者生产企业应该预计这方面的这个监管和公众的监督会加强，所以更加要按照新的标准。关键就是社会的监督会加强。还有一个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发言人在这个标准这个发布的时候其实提到了一个，它的刚性会更强，就这个标准实施刚性会强，因为它跟我们的新的固废法挂钩了。因为新的固废法当中有一条，就是不得生产销售不符合这个过度包装的 啊，不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一些这个包装制品，那么实际上这个两个就配套了，因为那个是法律，这个是标准，那法律有强制性的，就是你必须要退市，然后你如果不做的话，有相应的法律责任，那这块标准就给他了一个参照，那么有了那个法律的要求，那这个标准的实施，可能这个刚性就会提高， 一方面公众呢可以更好的参与到监督当中，另一方面与固废法相联系哈，有了法律的保证。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在购买食品和化妆品的商品的时候哈，根据新的标准哈，我们一般怎么样来快速的判断包装是否属于过度包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判断商品是否属于过度包装呢，有六个字的秘诀：一看、二问、三算。一看就是要看商品的外包装是否为豪华包装，包装材料是否属于昂贵的材质。二问就是在不拆开包装的情况下，问清包装层数，判断粮食及其加工品的包装是否超过了三层，而其他类食品及化妆品的包装是否超过了四层。三算就是要测量或估算外包装的体积，并与允许的最大外包装体积进行对比，看是否超标。以上的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不符合要求，就可以初步判定为不符合标准要求。好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哈，其实现在不仅是在这个强制标准上有了更明确的规定，还有一些不少的环保人士和环保组织一直在呼吁发展环保的包装，然后也有一些大的企业开始加大对于绿色环保包装生产的投入，比如说可再生的塑料包装等等哈。那么也想请教一下毛博士，就是现在哈这个绿色环保包装领域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对这样的一个领域对于绿色环保我们可以抱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对，这块其实挺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过度包装这个标准和相关的政策只是其中的一环。那么从我们的角度看呢，这个更绿色的包装，首先就是非一次性的包装，就是我们包装是必要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一次性的用品太多了，然后一次性的用品再叠加上过度的话，那这个产生的这个环境问题，尤其是垃圾问题就更加严重了。那么更优的一个方案应该是可重复使用的包装更多最好。那么实际上就是这里面就是我觉得最绿色的包装应该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喝这个汽水啊，我们喝完了这个玻璃瓶可以重新经过清洗可以重新灌装，这个是更绿色的，而不是说用了一次以后变成垃圾了，那么上游的这个资源会进行新的开采，然后下边这个垃圾的处理还有很多的这个环境的影响，所以这是我觉得要强调。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一次性的啊，还是会有一些一次性的物品和包装。那么这里面就要强调它的可回收和可循环利用性。那么过度包装它是强调了就是可能会变成垃圾的那个潜力。那么它可能没有谈那个它变成垃圾以后是不是还有这个潜力变成可以被循环再生利用。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就要加入，除了说不能过度本身之外，那么就是它可以循环利用的那个特性，那么这里面可能很重要就是材质要尽量的单一化啊，减少那个就是我这个包装就尽量是一种塑料哈，或者是一种纸的材料，这样就它后边的这个分拣啊，这个分离啊就会比较容易，成本就低啊。还有就是这个不要使用太多复合的材料，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包装材料当中它是复合了纸啊、塑啊。都粘在一起了，那这个到对后边的这个循环再生又是非常的麻烦，所以尽量的单一材质，然后尽量的不要使用这个复合的材料。最后一点呢，就是我工作的这个领域，咱们这个绿色当中必须要减少这个有毒有害物质的添加，因为现在我们的包装材料当中其实有很多有毒有害物质的这个风险啊，比如说增塑剂啊、重金属啊，这个。也是必须在绿色包装的这个维度里头的。 好，那这一块呢确实是需要这个技术的完善和不断的探索。那么在当前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用这个强制标准为过度包装来瘦身哈。修订后的这个包装要求呢，清晰的厘定了合理包装的边界，让相关企业呢有法可依，也为强化监管提供了依据。那么接下来在这个标准的落地方面还需要做哪些工作来进行推动呢？李老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在落地方面我觉得离不开三个方面的推动啊。第一个就是生产企业要加强 这个企业主体责任意识的落实啊。我们看到这次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包装新标准后面带有一个特别注意的一个说明，那就是它是一部带有强制性的行政法规。那么强制性就是今后啊，在这个食品、化妆品等商品的外包装上必须要按照这个新标准去做啊，一丝一毫都不能走样啊。如果在这部新标准的这个实施过程之中发现了有什么啊内容不太合理的这种内容的话，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协会也好，还是生产企业也好，它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进行反映，但是不能在法规的执行层面上有任何的含糊空间啊，尽早尽快的明确这一点就是企业的主体责任。那同时也只有明确了吃透了这一点，我觉得啊相关的这种食品化妆品的生产企业才能够今后在市场上立足，才能让自己生产出的这个产品合法依规。那么第二个措施呢，就是要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执法啊，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啊，这个在各个环节上都是如此。我们刚才前面刚开始说了，为什么说一到节假日啊，这个话题过度包装就往往又涌现了出来，久拖不决，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过去有的时候是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那么有了规定之后呢，可能又执法上有一些宽容，有一些放纵，那么以后呢，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了，因为现在新标准出台了。那么以前呢，对于商品是不是过度包装各方的理解呢，也甚至可以存在着一些不一样啊，但是在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这个有关于包装的新标准出台之后，尽管它设置了2年的过渡期，但是呢，我觉得过渡期的概念大家要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它就是说2年之后不符合包装新标准的这些商品就不再允许上市了。但是它不是意味着说什么，就是在这部新标准公布之后，到2023年9月1号之后才实施这一包装的新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所以对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来说呢，对于自己分管地区的所有商品，特别是重点的食品和这个酒类、化妆品这几个以往过度包装比较严重的这种品类上，那么在这个新标准公布之后呢，就按照新标准去衡量、去监管、去监督。那么虽然在宽容期之内不会对这些涉嫌过度包装的企业和商品进行处罚措施，但不代表着允许相关企业继续沿用过去的做法。我觉得这个是在宽容2年过渡期间一个监管的重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广大的消费者，那么消费者应该也可以对过度包装进行一个监管。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的监督也是最有效的。那么这种有效性它就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广大的消费者的这种监督，它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啊，因为消费者本身也是商品的购买者、使用者，他们每天都跟各种商品在打交道，所以对于商品外包装上的这种细微的变化了如指掌，也非常的敏感，所以他们的举报比市场监管人员的这种日常的巡查更及时，也更加的敏锐。为此呢，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为广大的消费者举报过度包装方面提供一个便捷方便的平台。第二个呢，就是广大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啊，即对那些仍然采取过度包装或者是过度包装上打擦边球的那些企业和商品可以拒绝购买，然后呢积极抑制，用市场的力量迫使相关的企业不得不做出改变。我觉得啊，有时候来自于理性消费群体的这类举动往往比市场监管部门的这种行政的巡查和处罚更具有威慑力。 是的，其实归根结底哈，对于产品来说呢，外在的包装只是点缀，而真正的竞争核心仍然是产品的本身。如果企业把这个精力和资金放在了外在的包装上，那就是主次颠倒，最终呢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从社会的监管方面来看，最终还是要形成各方的一个监管的合力，才能够让过度包装逐渐的远离市场。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析。